48集。 一听又是那桩跟陆时琛有关的案子，陆承泽果然皱了一下眉。 我早上在车里听到了广播新闻，不是说那个凶手已经跳楼自杀了吗？ 是，但也就是因为自杀了，很多案件细节都无从追究了。如果真相不能查明，案子就不能算结束，陆时琛也没办法完全跟这个案子割离。 时琛坐在这里合不合规？不合规的话你就直说。 虽然陆承泽这么说了，但是孟昭总不能开口把陆时琛赶出去啊。他看了一眼对面的陆时琛，陆时琛似乎正在低头翻阅着一本法律杂志。孟昭对陆承泽说， 哈，没事，陆叔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 孟昭挑着能够透露的细节，把这案子后来的发展给陆承泽大致的讲了讲。陆承泽不发一言，眉头紧皱，看上去听得很认真。在听到当年那起校园暴力案件的时候，陆承泽开口打断了孟昭。 赵彤，这个名字很耳熟啊。当年我好像接过一起发生在文昭高中的校园暴力案子，那个自杀的男孩。 对，就是那个赵彤，您还记得那个案子？太好了，我这次过来就是为了这个案子。 陆承泽的脸上露出了些许意外的神色。 真是那个赵彤？ 对，就是您当年参与过的那个校园暴力案。 所以你们打算从当年那起校园暴力案件入手？虽然追溯的时间是比较长，但的确该查得彻底些。你在电话里说要找我了解情况，具体是了解什么情况？ 当时您是被告一方的律师对吧？ 是， 我来就是想要一下当时被告的名单。说来也是荒谬，法院那边居然把庭审记录弄丢了，只能来问律师了。也多亏遇见您，不然这点小事也是够头疼的。 被告名单没问题。 陆承泽立刻就答应下来。 我这就让秘书查一下当年的案件存底。 说完他就给秘书拨去了电话。几分钟之后，秘书把电话打过来，陆承泽按了免提，跟孟昭一起听电话。 陆律师，档案柜和系统都查过了，没找到当年的案件存档啊。 怎么可能？你查一下同期的案件存档工作是谁做的，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。 陆承泽的秘书应了下来。挂断电话，陆承泽站起来，在屋子里来回的踱步，似乎意识到这件事情不太简单。 这法庭的庭审记录丢了，我这里的案件存档怎么也会丢？小孟，你那儿有没有周衍高中办理的名单？如果是真的找不到，我试试能不能回忆起来。 见陆承泽面露愠色，孟昭宽慰道， 名单我这里有，你也别急，就算案件存档丢了，肯定也有别的办法能查到。 这要是别的案子也就罢了，主要是这案子牵扯到…… 陆承泽没把话说完，但是孟昭知道他要说的是陆时琛。看来尽管这父子俩看上去都有些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气质，但涉及到自己的儿子，陆承泽还是会流露出为人父母的担忧。几分钟之后，秘书又来了电话。 陆律师，当年存档的小孙已经在5年前辞职了，我刚试着联系他，但是那个号码已经换成别人在用了。 怎么会出这事？ 陆承泽脸上的怒意更深了。 一会儿你来我办公室一趟。 挂了电话，面对着孟昭，陆承泽克制着自己脸上的怒意。 小孟，周衍班级的名单你给我看看吧，我试着回忆一下。 孟昭把之前在文昭高中拍的花名册的照片拿给陆承泽看。陆承泽拿起桌子上的银边眼镜戴上，对着名单仔细地回忆着，然后他从旁边抽了一张白纸，将回忆起来的名字记录到了白纸上。 这事情过去太久了，我也不确定这些一定就是当年的被告名单， 只能说八九不离十吧。 嗯，这就够了。 孟昭看着陆承泽在白纸上写就的一长串名单，粗略一扫得有十几个。 这么多人？ 对，我记得原告当时并不能确定到底是谁逼死了他儿子，所以他把能找到证据跟他儿子有过接触的同学都写了上来。对方律师也不太有经验，开庭当天原告那边找的证人甚至都没出庭，被告这边就相当于不战而胜了。 陆承泽话里话外并没有偏袒自己当时负责辩护的被告。孟昭刚想开口接话，却发现旁边的程韵一直没有开枪，这时反而有些欲言又止。他转过脸用眼神询问程韵想说什么，程韵有些迟疑，但陆承泽这个时候也意识到程韵有话要说，他主动问道： 想说什么？有话直说就好。 程韵这才放开了胆子迟疑道： 陆律师，按理说呢，我不该多嘴，但是我确实想不明白，这案子您当时怎么会负责被告那方？难道您觉得赵彤不是因为校园暴力被逼自杀的？ 程韵提到这茬儿，陆承泽先是沉默了片刻，然后他叹了一口气： 唉，那倒不是，我当时接下这个案子是我自己的私人原因。当年浩泽遇到一些财务问题，差点发不起下面人的工资，所以我就决定开始接手一些公司的法务外包工作。临江药业你们知道吧，那是浩泽的第一个大客户，给的价格足够让浩泽解除财务危机。当时正好是签合同的时候，临江的老总提出了一个要求，就是帮他朋友接手这个案子，说是只需要我挂个名，开庭那天到场就好，别的都不用管。 原来是这样，这倒也能理解，以陆承泽当年那个民工讨薪案建立的形象，足以扭转两方的舆论局势，难怪被告一方会找上陆承泽。 你们啊，当时还小，可能都没有留意这个案子，因为涉及到校园暴力和未成年自杀事件，这个案子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不过现在的媒体消息可能都被撤得差不多了。 对，现在网上几乎查不到相关新闻了。 唉，浩泽当时的财务情况用危在旦夕来形容也不为过。开一家律所是我和小琛的妈妈在大学时的梦想。浩泽这个名字就是他取的，本来不需要这么久才开起来，就因为我临时改变计划辞掉了工作接手那个讨薪案，这个想法才推迟了这么久实现。我实在不能眼睁睁看着这个律所惨淡收场啊。 说到这儿，大概是想到了亡妻，陆承泽顿了顿，平复了一下自己的情绪，然后才继续说： 为了保下这个律所，我就同意了这个条件。 陆承泽陷入到回忆之中，神色变得有些严肃。 没想到接手这个案子之后，对方真的没让我太多参与进去，很多证据证人都是他们自己找的，一直到开庭当天我才看见了被告那几个学生。 孟昭点了点头。陆承泽的名气维持至今，不仅因为当年的那起民工讨薪案，还因为在那之后他又无偿接手了很多棘手的案件，例如女童被性侵案、聋哑儿童遭受家暴案等等等等。这些案子报酬低微，耗时极长，难怪浩泽当年会陷入到财务危机之中。好在陆承泽足够聪明啊，在意识到这种情况难以为继之后，他开始承包一些大公司的法务工作，这才让浩泽发展到了现在的程度。 皮囊。